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农历2月20，北京阴，1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开幕，李克强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贺词。 张德江看望参加人大会议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张高丽会见巴基斯坦军方客人。 国办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 央广时评，法律撑腰，让见义勇为者更有底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法国办事处发生邮件爆炸。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保持双边关系发展势头，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萨勒曼举行欢迎仪式。会谈时，习近平首先欢迎萨勒曼访华。 国王陛下这次来中国访问，体现了你对发展中沙关系的高度重视，我表示赞赏。我想起去年1月份我对贵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受到了国王陛下的热情友好的款待。访问期间，我与国王陛下宣布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就发展两国关系和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合作，我们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高兴地看到这些共识啊，都在逐步地落实。 习近平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沙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所做努力，支持沙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他指出，中国是沙特可靠稳定的原油出口市场，双方应共同打造能源领域一体化合作格局，深化通信、航天等领域合作，探讨建立金融和投资合作平台。双方还应继续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旅游、新闻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中沙高级别的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起到了统筹和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的作用，成果超出预期。我愿同国王陛下一道保持双边关系的发展势头。是你这一次的访问呢，为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继续提高水平取得新成果的新的开局。 习近平强调，长期以来中国同广大伊斯兰国家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方主张在处理中东事务时要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通过政治对话缓解热点问题紧张局势，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更多倾听地区组织和国家声音，充分考虑地区历史、民族、教派的特殊性。中方愿同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在开放中共享机会，在互联互通中深化合作，促进和平发展。萨勒曼表示，对沙中关系高水平发展感到满意，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能源领域合作，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说，当今世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等诸多挑战，国际社会应当形成合力，携手应对。沙特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内政，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冲突的立场，希望中方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经贸、能源、产能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共同出席了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闭幕式。习近平在闭幕式上致辞，指出这次展览是双方推动文化对话、加强文化交流互鉴的一项成果，也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 中沙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我们既要拉紧经济联系，也要促进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培育继承博采众长的文化品格，不断为中沙合作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央广消息，3月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近年来两国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我们愿同德方一道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中德有责任推动各方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和体制的有效性、权威性。习近平指出，中德双方要加强经贸互利合作和沟通协商，统筹规划和落实好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人文交流、安全对话等机制安排。中方支持德方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愿同德方共同推动20国集团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推动汉堡峰会在杭州峰会的基础上，就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发出明确、强劲、积极信号，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强劲，治理更加有效，贸易更加开放，发展更加包容。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和欧盟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积极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一个和平、开放、包容、繁荣的世界。默克尔表示，当前德中关系广度、深度和发展势头很好，德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重要演讲，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感谢中方支持德方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德方愿致力于推动欧中关系不断发展。 央广消息，2017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开幕式3月16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分别向开幕式致贺词。李克强在贺词中表示，中国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旅游合作是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游客来源国。我们愿同东盟朋友们在东盟成立50周年之际，以共同办好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为契机，为促进新时期中国东盟关系继续提质升级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杜特尔特表示，衷心祝贺东盟中国旅游合作又迈出成功一步，期待通过合作带动包容性可持续增长，让各国关系更加紧密，促进本地区和平安全与发展。 3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人民大会堂看望参加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新闻报道工作的中央主要媒体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所有参加人大会议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表示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他指出，今年大会新闻报道组织有力、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值得点赞，为大会成功举行做出重要贡献。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3月14号上午，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第3次会议结束后，张德江来到设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新华社两会新闻报道中心看望采编和技术人员。他还同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负责人亲切交谈。张德江说，在这次大会新闻报道中，中央主要媒体大力宣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反映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生动展示人大代表的履职风采，更加善于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发挥了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张德江说， 我们在新闻宣传上要讲好中国故事啊，要发出中国声音呢，树立中国形象啊，我们新闻单位必须培养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包括我们的名嘴、著名评论员。所以呢，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呢，有很多故事可讲，而且一定能够讲好故事，而且你们已经讲了很好的故事，希望你们讲更多的好故事。哎，所以大家再接再厉吧。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昨天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张高丽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巴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两国高层往来频繁，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互利共赢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果。中巴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双方要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科学有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协调配合，不断将中巴关系推向新高度。巴杰瓦表示，对华关系是巴外交政策的基石，巴军队始终是巴中友好关系的坚定支持者。巴军方高度重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坚决维护走廊安全，确保走廊建设顺利推进。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从行业准入、投融资、土地税费等多个方面提出37条具体政策措施，以进一步激发医疗、养老等五大社会领域的投资活力。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此次发布的意见针对的是社会领域投资，将内容聚焦在了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五个领域。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给出了原因。 我们过去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较多的是在产业层面，比如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而实际上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短板恐怕不在产业，是在医疗、教育、养老、文化、体育这样的社会领域如何降低运行成本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三类民间投资只占整个社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的38.3%，比全国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低了23个百分点，说明增长潜力较大。意见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可以明显提升民间投资进入这五大领域的积极性。比如在行业准入方面，意见明确推进一站受理、窗口服务、并联审批。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宋东林说，对比以往的串联式审批，大大提高了效率。 串联式就是你过了一关要走下一关，再走下一关下一关，那么并联式就是我一个窗口把所有该办的事情，这个一站式服务就都给你解决了，那么就是说呢，减少程序，提高效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的。 在扩大投融资渠道方面，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出台专项债券指引、商业银行押品指引，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市场化运作的社会领域相关产业投资基金，鼓励各地通过风险补偿金等措施为行业增信。记者注意到，专项债、公司债、产业投资基金此类融资方式以往都有，但这次是结合行业的特点降低了门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志敏。 社会领域的民间投资企业它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平均收益率比较低，而且回报周期长，而且在很多企业里呢，它无形资产或者轻资产，这特性特别明显。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在传统的融资体制当中它很难获得贷款，所以的话专项企业债券包括那个产业投资资金，最主要是针对在社会领域的投资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而设计的。 新华社昨天授权全文播发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3月15号，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这个报告。 今年两会上，军民融合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军队代表们回到部队，多点发力助推这一战略落地生根。央广记者李林报道。 近期，关于军民融合的消息不绝于耳。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与西部战区空军达成协议，吐鲁番机场开放国际备降场。西藏军区与自治区能源局、西藏大学等13个单位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军民融合正向全方位多领域推进。全国人大代表陈薇亲眼见证军地一体成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全过程，他正在推动军民融合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的成立， 希望是把我们的军队的力量、是学术界的力量，包括一个产业化的商业界的力量，能够全链条的联合起来，成立生物安全的国家实验室。 有人敏锐地预测，2017年将是军民融合发展深入落地之年。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全国人大代表张建华致力于军民融合的法律创新，认为军民融合的立法进程必将加速。 这个军民融合我们有三句话嘛，一个就是国家指导、市场运作、军事需求，特别市场运作这一块必须要靠法治经济来保障，必须要加快我们的军民融合的法治化的进程。 除了法治保障，统一标准体系也不可或缺。全国人大代表李贤玉结合装备科研、装备采购遇到的实际问题，正在推进军民品标准体系的建立。 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民用的东西要想进来，军用这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修改，就是它要找到行业标准和军用标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据了解，2017年全国规模的军民融合挑战赛将举行，军民融合创新学院正在筹办中。 央广时评，法律撑腰让见义勇为者更有底气，撰写曹美丽。刚刚闭幕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从去年6月首次揭开面纱，民法总则草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最终获得通过，为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开了个好头。在充分听取意见后，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条规定被删除了，改为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修改可谓充分体现了维护社会公益、弘扬社会公德的立法宗旨。2014年，深圳一青年因见义勇为致人受伤被刑事拘留，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见义勇为往往发生在危难时刻、紧急关头，情急之下常常没有时间充分考虑后果。正如12届全国人大代表戴碧荣所说，他11岁时从火车轮下救出3个孩子，自己却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那一瞬间，他是凭良知做出的第一反应。这样的第一反应不顾个人安危，也可能给他人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试想，如果在人命关天的紧张时刻还要想一想后果，权衡一下利弊，人还能救得回来吗？此前我国不少省市纷纷出台了见义勇为相关法律法规，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表彰奖励。表彰是对见义勇为者的一种肯定和鼓舞，但是从源头上加强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则更加重要。如果法律制度对于他们的保护不完善，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老人摔倒扶不扶、小偷行凶抓不抓之类的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很多人。不让见义勇为者负重前行，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此次修改的民法总则草案删除的虽然只是一句话，但立法进程却迈了一大步。只有切实保护好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卸下他们的精神负担，才会有更多的人路见不平，敢于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一声吼。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针对媒体曝光的涉嫌售卖来自日本核辐射区的食品，多数电商平台在昨天已对相关食品做了下架处理。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前天晚间，香港海豚发布官方声明称，针对媒体爆出的涉嫌销售日本核辐射区食品一事，向消费者致歉，已在第一时间将日本食品全线下架，对此前售出的相关食品进行追回，并已着手进行赔付。相关的电商平台上也已经找不到涉嫌来自日本核辐射区的食品。无印良品公司昨天发布的声明称，东京都只是母公司名称及法定注册地，而不是食品的产地。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也表示，经核查无印良品的进口记录，没有发现有来自于日本核辐射地区的产品。目前，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已经对涉嫌售卖来自日本核辐射区食品的100多家营业主体正式立案调查。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局长吴兵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相关进口食品时应当谨慎。 像对进口食品，除了要看它的是否有检验检疫的证明以外，还可以呢自己对这些产品的成分呢，包括产地啊，来进行一些了解。 央广记者郭淼报道。昨天上午，北京第二国际机场航站楼混凝土结构顺利封顶，至此机场最主要的建筑物将全面转入钢结构安装阶段，今年年底航站楼将完成封顶封围。北京新机场航站楼主体工程于去年3月15号正式开工， 北京建工北京新机场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白恒宏介绍说，新机场航站楼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单体机场航站楼，具有技术难度大、施工组织难等特点。 整个的航站楼达到166万方混凝土，钢材用量整个这个五个指呢是11万吨，也就相当于三个那个鸟巢的体量。整个航站楼应该是35万吨钢筋，这个相当于是2.5个航母。高峰期工人超过7000人，施工的组织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北京新机场位于北京大兴区和河北廊坊之间，航站区总建筑面积达140万平方米，相当于2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作为世界最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北京新机场正用多项创新开创历史。飞机、高铁、地铁在航站楼内无缝衔接，旅客1小时可通达京津冀。航站楼呈五指廊放射，到最远登机口只需600米。跑道3纵1横，可合理安排航班起降，最大程度减少延误。北京新机场将在2019年投入使用，2025年将与首都国际机场、天津、石家庄等周边机场形成世界级机场群。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吴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吴子生钻研推广红枣生产管理技术，带动枣农脱贫致富，被称为陕北枣王。央广记者雷凯报道。 位于黄河沿岸的陕西省嘉县是红枣生产大县，黄河岸边湿润的气候适宜红枣生长，同时也造成春夏季节枣树虫害横行。吴子生反复试验，选择适合的农药和喷洒方法及时进行防治，并手把手教会群众防治技术。他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开发出强力降高速行技术，采用降低树形、稀疏枝条的管理方法，配合适当的施肥和防虫管理，对老枣园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受到了良好的效果。吴子生 大大的增强了枣树的这个抗病虫害、抗旱能力，减少了裂果、落果，减轻了劳动强度，便于管理采摘。油果呢，由原来的30%提高到70%。 目前，这一技术获得了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的认证，推广到嘉县及周边县20多万亩枣园，每亩为枣农增收2000元左右。枣农武中峰 有授肥，提高枣的品质，能卖上好价钱，所以说就带动俺们周边的父老乡亲们都有的钱，就自然就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叫他是陕北的枣王，枣树医生们的。 通过枣树虫害防治和科学管理技术，吴子征带动了嘉县及周边陕西省神木县、吴卜县、陕西省临县等黄河一线红枣产区5800多户、近20000名贫困群众脱贫。 新闻动车组，武警森林部队阻击四川甘孜森林火灾，中消协起诉雷沃重工违规产销摩托车案仍在审理。南京市民看戏可享受政府补贴。 雅江县慕容乡亚多村森林火灾发生后，火势在大风作用下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当地3个村子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政府调集武警甘孜森林支队官兵、雅江、康定、理塘、九龙4县市专业扑火队员和地方群众1000余人共同阻击林火。经过4天4夜全力扑打，目前火场南线和北线明火已基本得到控制。武警甘孜森林支队支队长周宝友： 在3月15日，火场的北线呢发生了大面积的复燃，火部呢由南线调整至北线，目前我们的官兵呢正在奋力补救。若无极端的恶劣天气，不起大风的话，我们有望呢今日火势能得到控制。 据了解，此次火灾系输电线与树梢接触放电产生火花引起。央广记者肖西、曾鹏，四川甘孜报道。 2016年7月1号，中消协就雷沃重工等4被告违法违规生产销售正三轮摩托车案，向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消协表示，雷沃重工违法违规生产销售已被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撤销的车型车辆，侵害公众人身安全，污染生态环境。目前双方就一些关键问题仍未达成一致。中消协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建： 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个个案能够警示整个行业，那么希望呢通过诉讼的方式促进行业相关企业的整改。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今年南京市财政将投入1500万预算资金补贴文化市场。一场演出通过申报经审核之后成为政府补贴剧目，市民购买这个演出门票时就可以获得5%到30%比例的门票补贴，一张票最多能得到150块钱的政府补贴。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即将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上演，500块钱的门票市民只要自付350块钱。南京保利大剧院总经理巩生林： 所以观众的热情更高，白鹿原现在是1500张票，而且很多高价位的票基本上现在都买不到了。 江苏台记者吴斌南京报道。 针对日本军舰赴南海参加军演仪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不要在南海兴风作浪，不要再做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首都机场定于4月2号0点至4月29号23:59关闭中跑道，实施道面大修工程。首都机场已会同相关单位对该时间段运行的部分航班计划进行了调检，提醒广大旅客提前关注航班动态，妥善安排出行。 聚力中国共赢央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第二站昨天在上海成功举办。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知名企业代表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了融媒体时代，国家电台凝聚中国品牌力量，传播中国品牌声音的战略眼光和现实意义。 承德在京津冀一体化融合中积极对接合作，实现互补共赢。去年与京津在教育、医疗、农业等诸多领域达成合作项目290个。 2016年，贵阳银行通过农村电商加农村金融服务站模式，建成5280个农村金融服务站，解决农村金融扶贫难题。 安徽天长市先试先行，全市151个村社区全部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为全国推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法国办事处当地时间16号上午发生邮件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受轻伤。同一天，法国东南部城市格拉斯一所高中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四人受伤，枪手是一名17岁高中生，已经被捕，但事件原因还不清楚。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表示，全国紧急状态将被保持到7月15号。自2015年11月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该状态因反恐形势严峻多次被延长。 英国议会下院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脱欧法案，授权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根据相关规定，首相在获得女王授权后即可启动脱欧程序，开始与欧盟谈判。 夏威夷联邦地区法院裁决暂停执行新版移民入境限制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晚说，该做法越权，不排除将此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特朗普颁布的新版移民入境限制令将伊拉克从原名单上移除，但仍然暂停美国接收难民计划120天，90天内暂时禁止苏丹、叙利亚、也门、伊朗、索马里和利比亚6国公民入境美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满昭旭、钟成，主播于芳、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坚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